随你的丛林里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那就是我。我很丑，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缩。在故事的边缘，我是孤独的假面。每一个晚上，在音乐的旷野，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。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 可否认的，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应该是赵传歌唱事业里最成功的作品。黄韵玲的旋律虽然动听感人，但是不及李格弟的词那么的具有穿透力。可以想象，在当时要一位歌手开口取笑自己的样貌是需要多大的勇气。而这首歌曲也让我们知道，可以让人刻骨铭心的不只是情歌而已，还有让人发射出生活和自我尊严的作品。

爱情，不同的人观点会有所不同。这首《迷宫》似乎表达了一种对于新来的爱情的憧憬，或许并不了解对方，只是希望可以好好的享受这种甜蜜，不在乎过去怎样，不在乎明天怎样，只是紧紧地抓住现在。虽然仍然有未知数存在，但是如果有 Miss Right 的到来，神秘就会慢慢的揭晓。继续来听林隆璇，白天不懂夜的黑。 想象对方的世界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缠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阴雪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不懂我伤悲，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